是又想你，尽管有些孤单，有些伤感，想要真的放下真的很难。我们说好了从此不再见，一别难免，就不要寒暄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波澜，爱过是烂，终究不清平淡。我们说好了从此不再见，天空很蓝，乌云总会散。我希望能开始每一天，我就这样记住你的温暖。我们说好了从此不再见，离别难免，就不要寒暄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波澜，海枯石烂，转折不轻云淡。我们说好了从此不再见，天空很蓝，乌云总会散。我希望你们开心每一天，我就这样记住你的温暖。 燃起草原爱情的火，这是一首草原歌曲，两个年轻人谈恋爱，心心相印，如胶似漆，永远相依在他身边。方轩演唱的《燃起草原爱情的火》上榜三周，得票630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《长相望》。 一直在等待你共赴旅程，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，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，晨钟暮鼓回荡声声，遥遥地相望你流年时光里，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，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。 可爱他不爱我，心难以预热，冷太容易想你的，想你的是我，就算明知道那是错，为何问他不问我，是爱不够多，情不够深了。

潇洒一辈子， 老鬼心不死。 我不管啊，我只管好我自己， 那天也许有起风， 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， 老鬼心不死。 嗨，两位大友，我在干嘛？在那跑啊！ 今早起不响了，压力像是起不响。 2017年是 QQ 炫舞的九周年，在这九年当中，亿万的玩家与炫舞相互的陪伴，一起成长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这一次呢，他们特别请到了知名歌手林宥嘉，打造了九周年的主题曲，希望能够让曾经参与过游戏的每个人听到这首歌，重新回忆起过去的好时光。林宥嘉《传声王亮洲》的票932票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索宁月苏佩青，我们都是寂寞迷失孤独的心。萧敬腾光线背后，跳空进榜第五名，得票999票。第四名，英皇娱乐泳儿纯情有罪。 我心碎，我决定回去，今天先发现纯情有罪，天真已失去了，但那迷茫也都过去，一早碰上你也好，靠信念领教这第一步，必明白否偏爱不似看小说的好，曾自信难保，学会创作才上路，来年若是再爱方可爱得到老，看吧看吧看吧，到底你是谁， 这一步下坠的自由是艾怡良用对自夏威夷曼陀林乐器为前奏，编曲呢是以朋克与电子音乐相融合，采样海风和海鸥的声音，踩着阳光，背靠着柠檬树，耳边吹着咸咸的海风，沙滩上的嬉戏不停，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跟着我们一起冒险吧。就在这个夏天，让我们登上 SNH48 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夏日柠檬船，一起度过一个难忘、热情、肆意的炎炎夏季。